耶勒米亚先知书第48章，关于摩阿布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祸哉乃波，因为他遭受了浩劫，克利亚塔因蒙受了羞辱，被人攻占，城堡被人侮辱，饱受惊恐。摩阿布的夸耀不再存在，在赫士棚就有人对他蓄意谋害。来，我们将他铲除，使他不再是个民族。连你马德门也要遭受蹂躏，在你后面紧随着刀剑，由何洛那因传来哀嚎的声音。蹂躏，绝大的蹂躏，摩阿布遭受了蹂躏，哀嚎之声直达作阿尔。他们哭泣着攀登路西特山坡，在何洛那因斜坡上，人们可听到凄惨的悲嚎。请你们逃跑，拯救你们的性命，愿你们有如旷野中的杨柳。正因你信赖你的工作和财富，你也要被占领。格摩士与自己的司祭和执事也要一同充军，正如上主说了，蹂躏者必踏遍所有的城市，无一可以幸免。山谷必遭破坏，平原必受摧残。你们给摩阿布立墓碑，因为他已全被消灭，他的城邑全化为无人居住的荒野。那怠慢执行上主工作的是可咒骂的，那制止自己的刀剑见血的也是可咒骂的。摩阿布自少年就想安逸，安息在自己的糟粕上，从没有由一缸倾注到另一缸内，也从没有被裸充军。为此他的滋味仍然存在，它的香味还未改变。唯其如此，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必给他派清道的人来将他倒空，倒干他的酒缸，打碎他的酒瓶。那时摩阿布必因格摩士而受辱，就如以色列家因他们信赖的贝特尔而受辱一样。你们怎能说我们是勇士，善战的力士？蹂躏摩阿布者上来进攻他的城市，精锐的少年下去受杀戮，名叫万军上主的君王的断语。摩阿布的灾难已逼近前来，他的祸患加速进行。你们四邻，凡认识他声名的，都应对他惋惜说：怎么，威能的权杖、光荣的柄杖也被折断？住在敌棚的女儿，你该由荣耀中下来，坐在干地上，因为蹂躏摩阿布者已前来攻击你，摧毁你的要塞。阿洛尼尔的居民，请你站在路旁观望，向在逃亡出走的男女探问说：发生了什么事？摩阿布已羞愧无地，因为已经瓦解。你们应悲哭哀嚎，在阿尔农宣布摩阿布遭受了蹂躏。惩罚已来到了平原之地，到了合隆、雅哈兹和莫法阿特，到了迪蓬、乃波和贝特迪贝拉塔因，到了克里亚塔因、贝特加穆尔和贝特莫红，到了克里约特、波泽纳和摩阿布地远近的各城市。摩阿布的脚已被砍下，他的手背已被折断。上主的断语。请你们灌醉他，因为他自高自大，反抗上主。 摩阿布必要在自己的呕吐中辗转，连他自己也要成为笑柄。以色列为你岂不是一个笑柄？难道他是被人发现在盗贼之中？为什么你一提到他就只有摇头？摩阿布的居民，你们该离弃城市，住在岩石间，仿佛在深谷悬崖边缘结巢的伯哥。我们听说过摩阿布的骄傲，他的确骄傲无比。我们也听说过他的强横、矜夸、自大和心中的傲慢。我知道他狂妄、好事空谈、举动轻率，上主的断语。为此，我为摩阿布哀哭，为整个摩阿布悲嚎，为克尔赫勒斯人叹息。西贝玛葡萄园，我为亚泽尔痛哭，更为你痛哭。你的枝叶曾越过海洋，伸展到亚泽尔，现在蹂躏者竟突然来摧残你夏季的果实和秋季的收获。摩阿布的田园已再没有欢欣喜乐，唯一使槽中无酒可榨，榨酒的不再榨酒，再也听不见欢呼。赫士朋和厄勒阿勒的哀嚎远达雅哈兹，由佐哈尔发出的呼声直达格洛纳因和厄格拉舍里什雅。因为尼莫林的水业已枯涸，如此我要给摩阿布灭绝上高丘向神旨献香的人。上主的断语。为此我的心像笛箫一般为摩阿布呜咽，我的心像笛箫一般为克尔赫勒斯人呜咽，因为他们获得的积蓄都已丧失，人人剃光头发，人人剪去胡须，手上带有割伤，腰间系有苦衣。摩阿布所有的屋顶和广场上处处可听到哀声，因为我击碎了摩阿布，有如击碎一不重人意的器皿。上主的断语。摩阿布崩溃得多么凄惨，你们真该嚎啕，他是多么含羞转过背来。摩阿布竟成了他四邻的笑柄和恐怖。因为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敌人好像老鹰飞翔，向摩阿布展开自己的翅膀，攻取了城池，占领了要塞。在那一日，摩阿布的勇士必心智颓丧，有如临产的妇人。摩阿布必要消灭，不再成为一个民族，因为他自高自大，反抗上主。摩阿布的居民，恐怖、陷阱和罗网齐来袭击你。上主的断语。逃脱了恐怖的必落在陷阱里，爬出了陷阱的必为罗网缠住。在惩罚他的那年，我要给摩阿布招来这一切。上主的断语。逃命的人筋疲力尽，站在赫士朋的阴影下，但是从赫士朋发出了火，从席红宫中冒出了火焰，吞灭了摩阿布的首领和骚动子民的头目。火灾，摩阿布，格摩市的人民，你算完了，因为你的儿子已被掳去充军，你的女儿留为囚徒。虽然如此，在末日我仍要转变摩阿布的命运。上主的断语。至此是关于摩阿布的判决。